攻读编年记下第25章。阿玛泽亚登基时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20年。他的母亲名叫约阿当，是耶路撒冷人。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只是心不专一。及至王权已掌握在他手中之后，他将弑杀他父王的臣仆杀掉，但没有将他们的子女处死，因为按梅瑟法律书上所载的，上主曾命令说，不可为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亦不可为父亲的罪处死儿子，每人因为自己的罪被处死刑。阿玛泽亚召集了犹大人，按他们的家族为全犹大和本雅明安置了千夫长和百夫长，统计了人民，由20岁及以上的，凡能操枪十顿，能出征上阵的精兵共有30万，又用100塔冷通银子，由以色列招募了10万勇敢的战士。有天主的人前来见他，对他说，请大王不要带以色列军队与你同往，因为上主不与以色列及厄夫拉因所有的子孙在一起。如果你以为这样可以战胜，天主必使你败于敌人之前，因为天主有能力助人，亦有能力使人溃败。阿玛泽亚问天主的人说，我已给了以色列雇佣兵100塔冷通银子，那怎么办呢？天主的人回答说，上主能将比这更多的赐给你。阿玛泽亚于是将从厄弗拉因来的雇佣兵分出来遣送回家，因此他们非常怀恨犹大人，愤愤地回了家。阿玛泽亚鼓起勇气，率领自己的军队来到岩谷，击杀了14000人。犹大子民又生擒了10000，带到石崖顶上，由石崖顶上将他们推下去，都摔得支离破碎。但是那些被阿玛泽亚遣回不准一同出征的雇佣兵却请入犹大各城，由撒玛利亚直到贝特和龙击杀了3000人，掳去了许多财物。阿玛泽亚打败厄东人回来时，也将色伊尔子民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在他们前焚香顶礼。因此上主向阿玛泽亚发怒，派一位先知去见他，对他说，这个民族的神未能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你的手，你为什么还求他们呢？先知正与君王说话时，君王对他说，莫非我们立了你做君王的谋士？不必再说，你为什么来寻死啊？先知便止住了，只声明说，我知道天主已决意要消灭你，因为你做了这事还不听从我的劝诫。犹大王阿玛泽亚聚义以后，便派人到以色列王耶胡的孙子与阿哈斯的儿子耶和阿士那里去，说，来让我们见个高低。以色列王耶和阿士派人回答犹大王阿玛泽亚说，黎巴嫩的荆棘派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说，将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为妻。后来有一只黎巴嫩的野兽经过，将这颗荆棘踏坏了。你想你打败了厄东，你就心高气傲，自鸣得意，现在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又何必惹祸使你和犹大一同丧亡呢？但是 阿玛泽亚不肯听从，这原是出于天主，要将他们交于敌人手中，因为他们求问了厄东的神。于是以色列王耶和阿士上来，在犹大的贝特舍莫市与犹大王阿玛泽亚相见了。犹大人被以色列击败，各自逃回帐幕去了。以色列王耶和阿士在贝特舍莫市生擒了阿哈奇亚的孙子与阿士的儿子犹大王阿玛泽亚，带到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的城墙拆了一个缺口，从厄夫拉因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又将敖贝德厄东看守的天主殿内的一切金银和器皿，并王宫的财宝都拿了去，又带着人质回了撒玛利亚。以色列王约阿哈茨的儿子耶和阿士死后，犹大王约阿士的儿子阿玛泽亚还活了15年。阿玛泽亚前后其余的事迹都记载在犹大和以色列列王史录上。自从阿玛泽亚离弃了上主以后，在耶路撒冷就有人结党反抗他，他即逃往拉基士，但是叛党派人追到拉基士，在那里将他杀死，然后将他的尸体用马驮回，葬在达卫城，和他的祖先埋在一起。